种强烈感觉，心跳在下坠，有一种强烈错觉，身体被撕裂，有一种幻觉，像梦却又轰轰烈烈。有一股强烈思念在心中盘旋，